是星，你是云，总是两离分。希望你告诉我初恋的情人，你我各分东西，这是谁直到海枯石烂，难忘的初恋情人。为什么不见向你倾诉，心中无限苦闷。只要你心不变，我依旧情一生，直到海枯石烂，难忘的初恋情人。向你倾诉，心中无限苦闷。只要你心不变，我依旧情一生，直到海枯石烂，难忘的初恋情人。